张老师音乐。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在一个周五和你来见面，各位小可爱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朝夕音乐。那为什么说大家是小可爱们呢？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虽然不知道我们在跟着凑什么热闹，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宗旨就是把每一天都当作节日来过，所以怎么能够放过如此可爱的六一儿童节呢？我昨天晚上梳理了一遍最近的事情，觉得每天忙忙碌碌的啊，你说做了什么事情呢？好像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的确每天都被事情来排满了。我相信你也一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所维持的工作和生活的基础日常就已经非常的困难了，别说去创造去改变了。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啊，天地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会找到无数好玩的东西。今天的六一儿童节专题，我们来听一些非常可爱的有趣的歌曲，也算是给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啊，相较于儿童们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过一次简单的儿童节啦。 Hey, what's the big idea? say what I should know. Too much candy gonna rot your soul. If she loves you, let her go. Cause love only gets you down. Mika Lollipop， 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Mika 的歌曲就是因为2007年的这首 Lollipop。 我觉得 Mika 一定能成为很多少年的榜样啊，因为年幼的时候呢，战争的关系不得不举家搬到巴黎，之后呢又迁到伦敦，入读了一所法语学校，这也是为什么 Mika 的法语口音特别正的原因。其实不难想象，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在一所完全陌生的学校受到欺凌的可能性就非常的高了。在他的 Popular Sound 的 MV 当中，那些欺骗啊、被故意打翻书啊等等这样的情节，其实完完全全就是 Mika 自己的故事。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患上了失读症，也开始了学习音乐的过程。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我的音乐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当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圈外人，所以我觉得呢，自己不要做一个很酷的人，但我一定要做出那种音乐，也许它并不流行，但是它一定要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刚才那段话是2010年 Mika 在日本接受 MTV 的访问时这样说到的。许多人呢把苦难当成博取眼球的资本挂在脸上，但是有些人把它踩在脚下，成为了成功的奠基石。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挑这首歌，来自于阿四和郭采洁，两个非常可爱的女生，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这首歌非常的可爱哈，也适合在六一儿童节这天来听到。如果说文字也可以通过味觉来感知那专属女孩子的闺蜜情的口感，一定是那种软软的甜甜的，放进嘴里就迫不及待的化掉了，即便相隔千里也能够随时随地的游荡在身体里面。疲倦的深夜在耳边演奏安眠曲，受伤彷徨的时候呢变身治愈的暖心大白，开心的日子里面在心脏上可以跳一支可爱的舞。我想这就是女生之间非常可爱的感情吧，闺蜜呢就是想到安心啊。我在儿童节选的这首歌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这首歌里面相信很多可爱的女生们一定能够窥见自己的影子。四年的蜕变，从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到理想主义，到以音乐丈量世界的唱作人，对不断进阶的阿四而言，创作和脑洞一样没有边界，他可以更加自由更加真实的来表达自己。我觉得这才是音乐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你能听到在这首歌里面雨点一般活泼的编曲，然后一来一往，阿四和郭采洁的歌声诠释了女孩之间那种非常细腻的友谊。而细细回想这样的关于女性友情的对唱，对于华语乐坛来说也是久违的啊，没有见过类似的这样的作品。所以可能对于很多女生来说， KTV 里面那些闺蜜歌单已经许久没有更新了吧，赶快把这首歌加进去吧，让这首歌来唤醒一下闺蜜奏鸣曲那种非常美好的回忆，你与你最亲爱的她之间那些醉人的幸福的友情吧。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More More More，这首歌曲过后有一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小情歌。 小情歌，藏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这首歌你一定非常熟悉吧，来自苏打绿，叫做小情歌。那主唱吴青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给记者说，这首歌是他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来写的，他从楼梯上往下走，然后走到楼下就写成了这首歌。你想想时间大概也就是那么三分钟的样子吧，肯定没有十分钟了。苏打绿的音乐呢，你仔细的听过，你会发现没有那种刻意的落笔，也没有那种很虚伪的诉求了，但却极其的真诚和简单，当然也非常的善良。如果你仔细听到这首小情歌，你会发现这是一首幸福的歌曲，那形容那种恋人难舍难分，片刻都不想分离，不愿看到对方转身的背影的那种种种的感受。小情歌当中没有非常华丽的词藻，也没有非常曲折的曲调，没有复杂的编曲，更没有花哨的噱头，歌词就那么简简单单的，直截了当，不温不火的来表达内心的暗潮汹涌。它能够让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跟它轻而易举的来产生共振，找到那种小情歌式的魅力。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刚这首歌来自于卡奇社，叫做围虫。卡奇社两个人本身都是非常低调的人，一点也不张扬，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呢，音乐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拒绝，所以卡奇社的世界是没有边界的。因为同样喜爱音乐的滋味，所以每一首歌的创作都好像是一个故事一样，或者说呢，把每一首歌当作一个故事来写，来营造。那些和同龄人一样的生活当中的不快乐，在音乐当中变成了糖果，一粒一个滋味，而且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惊喜。其实创作对于他们来说呢，似乎是在玩一场西洋游戏，但是如果你仔细探究一下他们的话，会发现他们骨子里哈还是非常喜欢东方的一切，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旋律，永远保持着非常贴切和非常理智的距离。音乐当中我们试图来接近他们，近一点再近一点，每一个来听他们唱歌的人都会赋予他们新的生命。这里依旧是朝夕音乐六一儿童节的特别节目。有没有觉得刚刚卡奇社这首歌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呢？就像是小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站在大树的阴影下面，然后仰着头看树上的那一只吱吱叫的知了到底趴在了什么地方呢？ 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知错过，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还有什么将你一直沉默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句话一点墨，两个人快乐又经多，你才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 Oh yeah，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才知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永远差不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落，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你才怕一个怕不完的胁迫，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摔破，哦哦哦哦，一辈子最怕穿过一种 方大同、苏丽珍，方大同和周耀辉共同打造的第二首歌《苏丽珍》，以国际导演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当中的女主角苏丽珍为主题，然后非常生动地描写她对于周慕云之间的感情拖拖拉拉的无奈态度。方大同呢，也是用轻快的 R&B 旋律加上弦乐的编曲，可以说是非常的现代 R&B 结合复古词句的代表佳作哈。提到苏丽珍的这个角色，是王家卫导演电影当中的人物，从电影《阿飞正传》到《花样年华》再到《2046》，一个戴着黑色大墨镜的男人就开始与一个叫做苏丽珍的女人纠缠不清，长达14年。这个男人就是给《花样年华》带来了无数惊喜与迷惑的王家卫。我个人认为苏丽珍可以代表在爱情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他们敢爱敢恨，但是不敢赌上一生，只有在非常犹犹豫豫当中蹉跎了青春，也是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当然如果你要问我，哎，这首歌又跟今天的六一儿童节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没什么关系，就是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可爱。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Cool Kids， Let's check it out。 Not really her style. They all got the same heartbeat, but hers is falling behind. Nothing in this world could ever bring them down. Yeah, they're invincible, and she's just in the background. And she says, I wish that he is going through. They're driving fast cars, but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In the fast lane, living life without knowing. And he says, I wish that I could be like the cool kids, 'cause all the cool kids, they seem to fit in. I wish that I could be like the cool kids, like the cool kids. to the white plastic tips till we saw the sun. We said crazy things like saying things like 两首歌，前面这首歌叫做 Cool Kids， 后面这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大共和，叫做 Kids。 有听众说呢，他会时常的拿出第一张 Dreaming Out Loud 和第二张 Waking Up 来听，但是他很少重听或者根本不再听 Native 这张专辑。记得当时 Native 一发布就成为了他最爱的专辑，可是过了半年之后呢，他就不再听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节奏曲风虽然非常的抓人，但是没有韵律啊，后劲儿太小了，有点像是嚼口香糖，先把这个味儿嚼完了，后面就没味儿了。我最爱的是 Secrets 里面的大提琴，可是之后就没有再听到过了。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 One Republic 前两张的作品，整张碟呢是此起彼伏的，快歌慢歌都有，唱法也是非常的统一的，不同的歌曲有相同的演唱和琴啊。刚刚他提到这首 Waking Up 里面也是这样的。刚刚这首 Kiss 当中，我觉得有这样的一段歌词非常的不错，也非常适合今天的六一儿童节来跟你分享一下。请记得每个当下也一样可以与众不同，回到那些天真烂漫的岁月，告诉自己相信直觉，信念不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runo Mars， 叫做 Count on Me。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 I'll sail the world to find you.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不管你是真的儿童还是装儿童哈，都希望你能够快乐，希望你每一天都像今天如此这般快乐。如果想来找我沟通互动的话，你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啦。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留言沟通互动。在6月26号当天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生日派对，我们会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账号上面全程直播，并且来给你送礼物啊，有很多好礼在等着你来抢。今天的朝夕音乐的六一儿童节的特别节目就是这样啦。然后呢，我觉得你今天非常开心的度过了你自己的节日之后，一定早点睡觉，好好休息。虽然明天是周末，但是你也不要熬得太晚了哈，因为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各位小朋友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祖国的未来就靠你们了。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这样的女孩，你 样的